就让心做主，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。我们的 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物，我是龙爷。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成为大人，这样就可以不受约束了。长大之后呢，我们又想回到小的时候那一种无忧无虑的感觉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矛盾。今天是三八妇女节，不管你是女生、女神亦或是女王，都希望你可以静静地享受此刻。开始明白什么是幸福，过安静的生活，尽可能做一些简单有用的善事，做一份真正有用的工作，最后休息，享受大自然，读书，听音乐，爱周围的人，这可能就是幸福最好的诠释。

是忍着眼泪流着情绪、哦、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他是中国大陆流行歌坛实力派唱将，九十年代初凭借一首大气豪迈的《为我们的今天喝彩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曾七次登上央视春晚。作为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发展的见证者之一，他的《为我们今天喝彩》《说唱脸谱》《拥抱明天》等经典歌曲传唱至今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歌坛实力唱将林平，助力活动《明星零距离》，九六九直约专线。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放牧， 放肆破听。 以前大家虽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当中，但看上去好像都盲目的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在前进，就是一定要跑到那个众人艳羡的金字塔尖才可以。比如说去央视一定要成为央视主播，去外交部就一定要在多少岁之前成为最年轻的参赞，毕业最初的这几年成为一只有出息的狼变成了魔咒。我们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人生赢家的目标向前跑，没有人顾得上自己合适不合适，也没有人想过自己是不是其实只是想做一只美羊羊。到了30岁，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感。我朋友说他上班日夜颠倒，身体肠胃不好，内分泌紊乱，本来睡眠就不好，终于还是辞了职。他就说到底毕业的时候看中的是光环，然而发现其实这里最大的好是别人看上去挺好，而自己其实一直都想当大学老师而已。他果断辞职去葡萄牙攻读硕士，有男生还是在欧洲当着外交官，奋斗在外交事业的最前线，也有女生从外交部辞职，做起了自己热爱的高端旅游业，还在南极办了婚礼。再没有人明明自己并不适合，并不喜欢，也非要争先恐后的，非要爬上那一座金字塔尖。我们终于放弃了做一只看上去有出息的狼，而是终于能够看清楚自己。你想要成为的人，和别人希望你想要成为的人，给你自己真正想要做的，给你自己喜欢的，选择哪一个？你选好这个答案了吗？ 能够握

的时候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并不懂